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在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的，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首页聊天室，进入到话题互动。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我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您可以通过微博啊搜索北京台刘佳这5个字就能找到我，跟我私信留言，家是才子家人的家。当然在这个听听 FM 当中互动会更加的方便。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消费者的点评您还信吗？今天的有几条新闻呢，可能会让大家产生一些疑惑啊，或者是觉得有怎么会这样。对于很多点评啊，有水分，甚至叫有水军，我们会聊一聊这个话题。不过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现在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比如说在网上购物或者是线下购物的时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但如果这个口碑是网友留的言，您会信吗？您在消费的时候做决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说什么能够打动您呢？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说几条新闻。在昨天北京冬奥组委举行了新闻吹风会，会上有一些媒体提问说，为了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有大面积的企业被关停了，是否属实呢？对此，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布负责人回应称，这一情况并不属实。发言人说了，据我们了解，没有大面积停工的计划。京津冀及周边的区域在秋冬季实行一些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这些措施已经连续几年执行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个跟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没有关系。其实在圈主的一些朋友当中，私下有的人也会跟我聊，哎呦刘佳，想问你，这好多这企业都关了，就为这蓝天白云，就跟我求证。这不，发言人已经跟您回答了，这一情况并不属实。而且大家其实能够 眼前能看到这几年北京的这个蓝天白云越来越多，咱们疏解整治促提升啊，是吧？不要有过端的这种猜想啊，过多的这种猜想和联想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好吧？我们更多的还是低碳出行，珍惜这好天气比什么都强。继续来关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12月17号也至18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北京将有大风降温的天气，体感温度降幅明显。那么根据市城市管理委的一个消息说，各供热单位要对做好降温天气的应对工作，加强人员调度安排，关注大风对设备设施的影响，时刻做好应急准备，合理调节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确保气温下降，但是室温不降。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互动聊一聊，有没有感觉今儿咱家的温度比前几天更高了一些呢？而且呢，相关的部门将开展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检查，各单位要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安排巡查车辆和人员，在大风前全面开展巡查检查，对检查发现存在隐患的设施立即进行加固或者是拆除。在这也是提醒您，大风期间要停止在这个户外广告底下溜达啊，稍微小点心。而且这种高空的施工作业也是暂停的，大风天气结束后再次对这些户外广告设施标语宣传品和重大活动宣传环境布置进行巡查，来保持设施的安全完好和美观。大风吹来了蓝天，但是咱们更得注重安全啊，尤其是在树下或者是一些广告牌下，或者是晚上啊，在外边溜达的时候千万得小心，最好是在这明明亮亮的地儿来走一走就行了。这是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消费者的点评，或者是叫网友的评论，网友的点评您还信不信？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首页就能看到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这个聊天室的互动环节，大家所有的留言我就都看到了。我看到8216秀彩5761 4438以及博荣，大家都开始进入到一个互动状态了啊，来吧，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说一条好消息，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首批便利店已经在昨天试营业了。便利店很多，但地铁周边的过去不一定多。最近呢，北京地铁啊计划年内将陆续完成130处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丰富乘客的消费体验。而且在昨天的早高峰呢，有些搭乘地铁上班的乘客、市民已经发现了很多地铁站内的便利店开始试营业了。比如说5号线的崇文门站、和平西桥站、7号线的达官营站、广渠门外站和8号线的永泰庄站。北京地铁公司说了，这个地铁便民服务设施布设已经列入了北京市的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努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生活，提升乘客出行的体验感。而且呢，是公开招商，选取了一些不错的便利店的品牌。在这便利店当中呢，有便当啊、三明治、汉堡、甜品、饭团等招牌美食，解决了乘客在地铁通勤的时候早晚餐的问题。有的一些店铺呢，还搭配了网红商品、休闲零食、水饮小吃、联名商品，哎，说的我都想去转转了。下一步呢，北京地铁公司还将结合乘客的需求持续的完善改进，在年内将陆续完成130处这个开业经营啊，这个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目的就是助力城市微中心建设。这给他们点个赞。确实我觉得这个便民服务设施地铁内的便利店特别重要，其实地铁外也再多一点也挺好，因为冬天嘛，大家可能都是在地铁内通行， 有时候赶一早高峰赶一晚高峰的来不及吃口饭，但你要有便利店吃口热乎的，来关东煮啊，是吧，喝一个那个热的咖啡提提神，喝着热热饮，大家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好，这个真心给他们点赞，希望这样的点儿越铺越多，是吧，服务到咱居民的家门口就更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今儿互动话题是我们来说一说消费者的点评，您还信吗？您还参照吗？您消费的时候会很看重网友的留言吗？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危险派对。 光芒闪耀像是钩子，逐渐入侵了我眼眸，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点头，是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别把离开挂在嘴边，让你慢慢靠近我，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轻佻的借口，变成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眼神都那么明显，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当音乐再次走上一步，呼吸不再膨胀，把心当一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这步调摇晃，你会看场。手抱住你的腰，不会碰到你的背。手托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好像幻灯片，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像乘着爱情的轮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一步，吸毒在膨胀，把心当一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这步调摇晃，我不危险。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一步，吸毒在膨胀，把心当一手掌，沦陷在你目光，享受这步调摇晃，我不危险。 真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狼，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又成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 刘佳陪你聊聊天，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今儿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是消费者的点评，您还信不信？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就可以互动，我就都可以看到了。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找到我本人，微博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我看到红果说了，说有的信，有的不信，有的平台我是实事求是的点评。这说明您在留下您的留言的时候是非常靠谱的。还有0537说了，说看啊，看是肯定看了，但是也得自己去更多的了解。5210说了，不完全信，也就是个参考。随时花开说了，说现在的点评太假，我根本就不信，有好多都是刷单刷出来的。还有的商家要好评返现，总之啊，不能相信消费者的好评了。这个孟琪说了，说有的平台的点评还可以。还有5761UY 说了，会看但不太相信，接下来就凭自己的购物经验了。博荣说了，说不太相信啊，他还是凭着个人的感觉。看得出来啊， 基本上是大部分人还是参照一下，参照一下。而且那时花开说的这个现象，我最近也有发现。大家有没有最近发现一种现象？你收一快递，打开这箱子，突然有一个小卡片，上面写着这个关注啊，或者是给好评，给钱啊，不光给钱还给礼物。就我就想，我既然很信任，选择了您家的商品啊，我就会按照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来写下我的评论。那您给我钱了，你说我要还是不要啊？你说这关键是有的人那要了之后，我要不写好评你还能给我钱吗？或者说有的消费者拿人手短。总之吧，这可能商家也是为了一个好现象啊，就是所谓的现象，就是一清一色的好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呢不太好啊，这样一个方式方法呢，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这个被裹挟着呢，消费，尤其是这种网购，我又见不着你人。第二种感受啊，就有时候我们去线下消费，如果下馆子，有时候那个商家打折啊，或者给你一个瓶饮料什么的，你对他有一个好印象，他肯定会加分。但是更多情况下，决定我们会不会再来这个馆子的原因，是你家菜品到底做得好不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品控，做好自己的内功，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啊。其实这都是一个辩论辩题，有的人说酒香也怕巷子深，有的人说酒香你不用怕，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消费者的点评您还信不信。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在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主播的朋友圈板块啊。我们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插播一个直播的一个新闻吧。这个山西孝义的煤矿透水事故导致21人被困，目前正在升井当中，已有5名矿工成功的升井了。这是插播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突发的情况，已经有5名矿工升井，期待有更多的奇迹生还的奇迹。我们接下来关注网，大家来通过听听 FM 来直接跟我们互动。我今天之所以选这个话题，是因为接下来这个新闻跟点评有关系，就是收视率。最近《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正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呀，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而且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巨大关注。他说他参与的一个电视剧今年4月在某卫视播出，这个剧一共卖了1亿多，但是却花了9000多万买收视率。即使是播出后广受好评的《人民的名义》，他和团队成员曾经也很纠结要不要买收视率。哎，收视率，我们收听率，我都想说几句。这个收听率，哎呀，就是做这个媒体行业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收听率不高，收视率不高，没人理你。给大家讲讲这个逻辑吧。其实之所以说电视行业的收视率之极猛如虎，那是因为它有一个运作的链条。电视剧制作方之所以要买收视率，那是受制于某些电视台。那么如果收视率不高，制作方将因合同限制无法及时收到电视台的所谓的回款，或者是无法收到足额的所谓的回款。好了，皮球到了电视台这儿了，电视台呢，它的经济命脉又被广告方掌握着，很多电视台的大部分收入依然靠广告。又提到广告这儿了，那广告方，我为什么要投你呀？那我得看收视率。来了，哎，来了，这个链条形成了吧？所以从电视剧生产、播放和投入产出的链条上，收视率几乎成了衡量一部剧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也有道理，收视率高，大家关注度高，这商家的广告费没白花，是。但是最近出现一个问题，叫刷流量，啊，叫刷单。 通过特殊渠道就能买，咱们人为的来调控高低，这可就不行了。不为人所知的是，收视率数据并非由公开透明的公共平台统一监测，市面上有不少的所谓的收视率数据是由一些数据公司提供的，因此就有了数据被污染、被操控甚至被篡改的可能。过去呢，收视率的采集并非大数据式的统一监测，而是选取样本啊，说白了就这个小区了，看这个小区就能看全北京、看全国。结果呢，有些造假人员就购买监测社区的媒体，比如说信箱啊、电梯广告位，给你营造一个假象，影响这个小区里边居民的收视习惯。因为他天天看广告，他无形当中他就点了，提高收视率。但现在随着收视率技术升级了，结果是数据有可能被篡改，怎么办呀？大家觉得怎么办？这个像我们广播从业者也有这个压力，真的有的时候每周我都会看一看自己节目的这个收听率，哎，高的时候是真高兴啊，低的时候是真沮丧。但有的时候看到更多的听众给我点赞留言呢，我又觉得那就算了吧，就这么多人跟我留言。所以有时候私下里会跟同行会比较苦恼于这个事儿，我也想听听听众是怎么看的，或者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点评是怎么看的啊？其实，在2020年4月，咱们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一个叫《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了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来统筹收视收听率的点击率统计工作，而且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听好了，监督。都有监督了，怎么还有这种不正的风气呢？只能说做得还不够啊，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行业的监管和行业的清查。如果说买卖收视率、收听率都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那不妨针对这个产业来专门查一查，专门查一查，打一打，惩一惩，建立一个联合的惩戒机制，将失信方列入黑名单，限制其生产、制作和经营，甚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相关的完善一些法律条款，对于相关的违法行为制定明确的惩罚条例等等的，我认为都是很好的手段。最后呢，还是希望电视剧的制作方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用心用力地创造出好的作品，用优质的内容赢得观众和口碑，自然会有其本该配享的高收视率，舍末逐本，行业才更有未来。大家怎么看待收视率啊？看待这个点评，可以在听听 FM 直接跟我互动留言。UY 说了，我从不为了返现而丧失理智。您这不是拿了返现又给人家差评吧？那人家肯定特别不高兴。但是我给您点赞，您的这种理智的行为是特别正确的，特别正确。还有特梅普说了，他说他特别信差评，他觉得有些商，您是不是觉得有些商家敢于把差评露出来，那就说明这个商家还是有这个更加完善自己内功的一个决心啊！你信差评，嗯。还有的圈友说了啊，信不信还得自己判断。经常买的东西或者去饭店呀，这心里都有数啊，心里有数。有的人说了，说没人给我钱啊，有钱没钱我都点啊，我都关注。啊，不钓鱼不吃鱼，他说了，他是完全不信。这有的时候，甭管是选择一些饭店啊聚会，还是说选择一些网购，这个点评还是挺重要的哈。这个有的人不在乎，那如果说这个参照标啊参照系您不考虑的话，那您的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说在网络上购买东西，哎，特别想跟这个不钓鱼不吃鱼来求教一下啊。 特没谱，说了收听率点小心心，主播赶紧发红包。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这你看右上角特没谱，你看这不写着抽奖的吗？我们这都是真的，点这个抽奖，包括右下角这个比心，点这比心不是说这个不增加收听率，这个是增加这个减轻您的压力，它特别解压，你一摁一会儿。8740说了，8740说我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消费点评就是参考啊，不能完全依赖点评。7280说了，说多半呢为了红包啊，这个闷叫昧心评论吧，您这个字应该是扪心评论，就是可能是，哎呀，并不是想给他好评，但是收了人家红包了，你说这？他说有的时候网上买东西真的好纠结呀，最好还是选择知名品牌的。这是一个参照，这是一个参照，因为您这是大品牌，它如果出现问题呢，风险是相当大的，所以，有些消费者。不差钱了，可能选择大品牌了。有还有红果说之前在首都经济报道见过，哎，谢得嘞，谢谢您啊。之前在那儿客串主持过啊，最近节目在进行一些改版，也会走进大街小巷做一些采访，大家可以来关注啊。因为现在我们广播电视融合了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北京啊广播端还有电视端，包括我们融媒体端的非常优秀的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啊，新闻作品，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感谢您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点评的事儿。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个超前点评？超前点评就是这电影电视剧还没播呢，哎呦，都已经评论出来了。这你还没播呢，怎么就有评论？说的还有模有样呢。在这个月，某古装剧。这个叫原来的官宣时间晚上线了一个小时，也就是说，原本比如说8点上线，结果9点才开始上线。但是呢，某些打分平台的打分区，大量短评在原定的上线时间给集中涌入，呈现出了一星和五星的两极分化。哎呦，尴不尴尬？还没播呢，你。我觉得制作方应该会非常尴尬吧，包括演员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哎呀，到底是傻傻分不清楚，到底看哪一个呢？节目都没播呢，您就评论就出来了。后来在12月5号某个网剧当中，也是女主演还没登场呢，网络社交平台就出现了大量质疑她的演技、台词的论调和一星的短评，这就是恶意点评。所以叫一个特点叫未看先评，太奇怪了，这事儿真得管管。这而且还造成了对立，被网友质疑是职业水军所为。后来呢，记者就卧底进入到了水军派单群。我是没卧底过啊，我是在这个看到记者的卧底啊，他是这么说的：有人斥资来雇着水军，有人负责发布刷分控评的兼职任务，价格从1条几毛到1块钱不等，有人负责接单后执行并截图反馈到群里。这也是个产业链，跟刚才一样也是个产业链。影视剧的超前点评俨然成了控评刷评的一次变体。先看作品才能再打分啊，您这不看作品怎么打分啊？而且关键是这个打分当中我发现还有的还势不两立，这都不是内卷了呀，这完全是产生了一个对于影视剧的非客观的评价呀。这结果是导致影视制作公司的经济和名誉都会受损，也损害了正常的传播秩序、市场经营秩序，破坏了打分平台的客观性与公信力，挤压着正常的文艺评论空间。超前点评，资本、市场、受众，没有一个人能够占好处。 我们不能纵容控评者以及相关既得利益者恣意妄为，肆意妄为，让畸形的互联网传播现象成为主流。如果您不信，如果收音机前真的有咱们从事这一行，我跟您说一说法律吧。法律层面讲，利用超前点评诋毁对手、伪造事实的行为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怎么规定的？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是误导性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最高法在2013年也对网络水军做出过司法解释，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者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应该依法从严处理了。网络水军们请听，网络水军们，罔顾是非颠倒黑白啊，负有网络环境管理义务的互联网平台其实也难辞其咎。平台方其实是有技术手段的，也有人员啊，有溯源能力，有制定与修正规则的权利，但凡他们有点决心，强化治理，精准施策，就能清理掉这个超前点评，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平台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审核力度，清除垃圾数据。第二点呢，就是要完善相关的运营机制，将同一时间集中喷涌的可疑评论纳入监测体系，提高影视机构营销推广行为的透明度，彻底斩断背后的产业链和利益链。第三点，我希望给网络水军说几句话。哎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咱们就在这个网络上胡说八道，您觉得这事儿挣的这点钱不昧良心吗？评论是您的权利，但如果说您不分青红皂白，还没看呢就瞎评论，那您相当于是浪费了您的一个神圣的权利啊。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诸位能够爱惜羽毛，珍惜这自己的评论权，珍惜这小小的点赞，不要成为咱们一直比较唾弃和讨厌的那种键盘侠。好，时间差不多了，一会儿4点钟呢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进入到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微信群。刚才我在我们聊天室发了一个主播的朋友圈的微信群，大家可以进入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消费者的点评，您还信不信？9636说了啊，不能信，有的评论格式内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尽管商品是风马牛不相及。好，感谢诸位的收听，今天就是这样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吧，《夏天的风》。真希望这，希望夏天早点来。哎，反正我是觉得天气暖和一点更好。好在今年有冬奥会，啊，期待吧。拜拜了，再见。 一阵云后雨下过，哦耶耶耶耶，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想起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一样温度，夏天的风。 紧紧捉住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景。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